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嗨，各位，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你是谁呢？想和你沉浸在音乐刻画的美好时光当中。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周杰伦，叫做《借口》。这首歌描述的是一种期望挽回恋情的心情。周杰伦表示，这个灵感呢是来自于歌迷的心情故事。由于很多歌迷经常写信给周杰伦，分享自己的爱情故事，信件里有许多失恋的痛苦和不舍。周杰伦呢，希望借助这首歌，鼓励歌迷们勇敢追求自己的爱情，不要轻易的放弃。一起来听到周杰伦的《借口》。 想念若隐若现，去年的冬天，我们笑得很甜。看着你不期待，对着我说再见，来不及点点，你走得很远。也许你已经放弃我，也许你已经很难回头，我知道现在已错过，现在给我

健康小提示：早晨水龙头里的第一杯水不要刷牙哟。抽查发现啊，超过三分之二的水龙头重金属析出量超标，第一杯水最好不要入口。如果发现早上出水颜色不对，先放在水槽里洗洗，然后再来接水。 谁救救我？我曾高空狠狠的坠落，谁叫醒我？说这是梦，说你和他什么都还没有。那只是一个沉默证明我独我的伤。爱怎么了？我怎么了？一句话都没有说好。我曾经以为爱情应该诚实，其实只是最尖锐的刀子，曾把一切留给我彻底，是多么的自私。我恨你，就连你的感谢都太诚实，你不懂最大的温柔是掩饰，在我真心之前你看不到流泪的样子。

在犹疑的背后，魔鬼才有了表演的舞台。这样的分裂不是童话，而是真实情感的上演。一起来听到蔡健雅带来《 不 是魔鬼的对话》。 为何我那么奇怪，他总是说我太不乐观，不容易猜。白天是说我好爱好爱他，深夜却突然动不动说要分开。我身上就仿佛壁纸当层层被撕下来，最深处原来正在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天中一片阴霾，唯有我发誓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我不怪也不坏，只是有点无奈。越搞越寂寞，就莫名越想逃开。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黑暗成永久习惯。这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在对抗天使与魔鬼的对话。爱成就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爱又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面对各种恐惧障碍，我不积极去面对，和一样成永久习惯。这天和地狱之间的人们都在相爱，只剩下我被困在天使与魔鬼的对战。成就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爱也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成就一片阴霾，唯有我怕失去爱也怕被爱。怀疑他是否该还不该爱上我这样的女孩。

被你所感染，在这个不停变不停刹那的世上，我们给对方安全感，让我们交换一颗心如伴，可以取消承诺送给了对方，速公路上心却还留在你的身旁，好像金光闪闪的幸福感，你珍藏不住的紧张，我们本来很不像，心却在爱情相撞，像被什么感染发一样， 继续来听歌。下面登场的这位叫做邰正宵，他的歌声温柔而有男子气，他做的词凄美又浪漫，他扮演的角色忧郁而耐人寻味。然而透过邰氏音乐，我们可以看到生活当中的邰正宵，开朗幽默，气质洒脱。一起来听到邰正宵带来难懂女人心。 谁让你心动，谁让你心痛，谁会让你偶尔想要拥他在怀中，谁又在乎你的梦，谁说你的心思他会懂，谁为你感动，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该如何面对，再也不能给我任何安慰，阻挡不了我的泪水，你温柔的慈悲让我不知道

会心转意回来，慢慢雪夜带着欢笑悲哀，曾经沧海桑田我已无情爱。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化成火焰的云烟，冬去的流水啊。情难追，只剩午夜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火焰的云烟，冬去的流水。情难追，虽然你含着泪，我不后悔，那失去的一切好像火焰的云烟，冬去的流水。梦回无人相对，那失去的一切好像火焰的云烟，冬去的流水。 今年

澳大利亚的一个学者啊，对数千名的女性喝茶习惯进行了调查，发现每天至少喝三杯红茶的女性，患上严重骨质疏松性骨折和髋骨骨折的风险，分别比很少喝红茶的女性降低了34%和42%。研究人员表示，早先的研究已经证实了茶叶当中的一些黄酮类物质对保护骨骼结构非常有益。 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同时，如果留在这里，你头发已经有多长，多长？ 锻炼是有助于向大脑输送含有氧气的新鲜血液，所以呢，人们在锻炼后会觉得神清气爽。有氧锻炼和力量训练都能够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的含量，但如果人停止锻炼两周或者以上，大脑分泌的快乐激素多巴胺就会降低，因此呢，人呢容易感到焦虑和劳累，就更加不愿意锻炼，而形成了恶性的循环。 盘成一个圈，缠绕所有对你的眷恋，隔着半透明门帘，嘴里说的语言却没有欺骗，屋顶灰色的瓦片，安静的画面，灯火是你美丽那张脸，终于找到所有流浪的终点，你的微笑结束了疲倦。千万不要说天长地久，念得你却不切实际，想多么简单就多么简单，

欢迎回来，夏天继续用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下一首歌呢，来自梁咏琪，叫做《胆小鬼》。这首歌只有梁咏琪才能够如此清新可人地唱出民谣的风情，同时呢，在当年这首歌也是应和了英伦同步流行的新民谣浪潮。一起来听到梁咏琪带来《胆小鬼》。 小细节，哎呀呀呀，如此的对味。我怕浪费情绪的错觉，讨厌自己像刺猬，小心的防备。我很反对为失恋掉眼泪，哎呀。喜欢看你紧紧皱的，叫我胆小鬼。你的表情大过于朋友的暧昧，寂寞的称谓，甜蜜的责备，要独一无二，专属的特别。喜欢看你紧紧皱的，叫我胆小鬼。我的心情就像和情人在斗嘴。 伤心，有太多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用来听 下面这首歌呢，来自刘德华，叫做《来生缘》。《来生缘》专辑发行于1991年，专辑一共收录了10首歌曲，同名歌曲呢是一首风靡全球的流行歌曲，至今呢仍被人们所传唱，它被视为刘德华的成名曲之一。那我们一起来听到刘德华带来《来生缘》。 总是找不到回忆，找不到曾被遗忘的真实，一生一世的过去，你一点一滴的一切，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也许分开不容易，也